带我去小城过年，忘了把那摇滚乐，奔腾不复的时代，我到家后不敢回头，被社会伤害的人们，有人多